好，谢谢管医生管长老，再一次的邀请，我过来在你们当中一起分享，你们的喜乐，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慈爱。那我在查看我过去的讲道，原来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2015年有一次是3月，一次是7月。的时候有来这里讲到，那一下子我还以为好像是去年罢了，那好快的就2年了，没有见到大家，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好吗？好，好，感谢主。啊，今天我看到好多新的脸孔啊，刚才我看我有有见过这一位刚才姐妹唱的那个，你有见过我吗？啊，我们是 ACS， 你是我的 Junior 啊、哦，我们一起在华文学会的啊，记得吗？何佩云啊，他们哦，看到你哦，很高兴，很高兴啊。还有，当然没有忘记Mr. Lau 啊、哦，我以前 homeschool 的家长啊，很高兴看到你啊，感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医治在你的身上，归荣耀给神 ，Amen。Amen, Amen, Amen. 哇，很好。那今天我带了我的大女儿来 ，Lydia。她一直都是我的喜乐。为什么？因为我记得她很小的时候，我每次放工回家，她就会很期待她的爸爸回家。为什么？因为等我回家，我一定会陪她玩。那我。从小就记得他每次的期待，我的车一 parking 在门口的时候，他就会喊了 ：“Daddy 回家了 ，Daddy 回家了。”然后他的动作他就会跳，啊，那时应该是3、4岁左右，哇，好开心。那我有分享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过，哎，有时候我们来到阿爸父的跟前。啊，我们好像很耶稣，我们好像很啊，要好像有一个隔离这样。那我们不需要啊。刚才我们唱了一些诗歌，说到我们的阿爸天父。那如果今天你问我在我生命中要讲的最后一场道的话，那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说神。爱你们，神爱你们，他在你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这个是我们要相信的，我们都是神的创造。今天是你们庆祝这个月光会嘛，或者中秋节。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哦，非常的棒哦。你们是谁改的这个诗歌？哇，改的好漂亮哦。那本来我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唱那个原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都会唱嘛，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的成名啊，最好听啦，其中一首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你们唱了。好，这是一首情歌啊。如果你们知道邓丽君在唱的时候，她可能要向她的情人表达她心中的爱哦，对他的情人的爱。那我们都知道人的爱哦，那在这个我们的人生当中哦，情情爱爱这些变幻莫测。那人的爱是很有限啊，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那人的爱也常常是有条件。那如果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爱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爱 好像是一种的交易。今天刚刚今天我看到不懂谁 post 上去了，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在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中国。中国有一个女主播，她为了要她当然她爱了，她有男朋友了，她为了要得到一台新的 iPhone 8，她竟然可以公开的在她的 blog 那边说，有谁，有哪一位男士可以送我一台新的 iPhone 8，我就愿意陪他三天三夜。就是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那他整个的这个 video 都录起来了，真的是他很想，他一直跟那个男的说，你的 iPhone 8在哪里啊，我拿到了我就可以，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爱可以变成来到一个很卑贱的一个地步，人为了要得到他愿意付上可能这个女人的一个贞洁在所不惜，就是为了要得到他所爱的东西。那他爱的不是人，还是爱是一个东西啊？那很难很难令人想象得到这样的爱是我们现今所看得到所听得到所经历得到的。那这样的爱是不是真的能够真正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跟满足呢？那如果弟兄姐妹可能不单只是年轻的一代老一代的，我们都听过很多歌，情情爱爱的歌都是很悲伤的，都是很伤感的，都是很痛苦的。问世间情为什么，情为何物啊，这个我就不大会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讲到爱情了要经历多少的波折，多少的那种的煎熬啊，最后当然这个不多不多，这样的所谓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的这样的一个很那种fairy tale 那种童话世界的那种的想象，我们要得到的爱情是这样。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人的爱 是真的很有限，第二都是有条件。我在服侍的这个 homeschool 我教会有一个这个homeschool 事工来 interview 的这些家长，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我想至少有38%这些孩子的父母亲是离异的，就是分开的或者离婚。那很多时候我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有一种很跟普通的孩子，他们看来都是很普通，可是他们的心理上呢，跟这一些一般在有父母亲的照顾跟爱护之下的那个情绪的管理也好，那种人际关系的那种的互动也好，肯定有一个的差别。他们很多时候动不动他们就很快生气的，而且他们是很想得到他们要得到的东西 啊，这都是缺乏可能双亲的爱的一个的结果。那很可惜，那我们都要承认我们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包括我，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很偏心的，人是很偏心的嘛。啊，可能我有两个女儿，可能我可能比较爱这个大女儿，或者比较，因为我她是我第一个大女儿嘛，我记得我每一天都推她去公园玩，每一天她在 baby 出世的时候，我都每天我就跟她说，哎，这个是 flower， 这个是 leaves， 我就会叫她动了，哎，我很喜欢她接触这个大自然，啊，看看嘛，这是天空 sky blue sky， 哦，她就会看啊，我相信她还记得。那可能我对他的那个情节比较深，而且我发现到我的大女儿很窝心，很贴近我的心，比起我的小女儿，因为我小女儿给保姆雇了哈，她整大半天雇了，然后晚上才带回来。那人的爱，可能就是你有跟他常联系的时候。诶，那个关系就不一样，那关系就比较密切了，那种的互动就比较亲切，比较有那种的体贴了。那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爱就是这样。那今天刚才我说了，如果今天我可以讲我生命中最后一场道，那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神爱你，他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很美好美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是什么呢？他要带领你从我们这一个所谓罪恶堕落的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对不起啊，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好，会越来，不是说我不要给你盼望。如果你的心是被这个世界牵引着的，那很对不起，我要跟你讲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好。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神的话里面说的，末后的世代会是怎么样。对吧？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没有错的话，在这末后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什么危险的日子？这个危险的日子不单单只是天灾人祸，不只是战争，而是人心啊。那边说什么？那时人要专顾自己。那这是第一句，然后接下来又什么无亲情，不解怨啊，不感恩啊，不孝敬父母啊，这些全部都来。那它的危险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人心所造成的。那这世界会越来越糟糕。那这不停在这里，好消息就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个盼望，刚才我们唱的那这一首诗歌，它是我的盾牌，它是我的什么力量，它是我的磐石啊，它是我的高台。然后大卫说，它是我唯一的盼望。我们有盼望，刚才我说神怎么爱你，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堕落、罪恶、黑暗，甚至是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这样的一个陷阱，这样的一个诠释里面，救我们进入哪里呢？他的另外一个国度，刚才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哪一个国度呢？进入他圣洁，进入他永恒，进入他光明的国度里面。你看神多么爱我们。刚才我们唱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有人写了这样的一个话哈。有一天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神啊，你爱我有多深啊？哎呀，我们人都是会问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正在帕托，你都会问：哎，你爱我有多深啊？当然这首歌说月亮都代表我的心了咯，你还不信我咩？那这个人就问上帝：上帝你有多爱我啊？人多么需要爱，那上帝就说我是这样爱你。他说他就那车怎么样爱你，他为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么一点就足够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向他感恩，来跟随他，就这么一点就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要继续来服侍，帮助去怜悯，去爱，去接纳那些很不可爱的人，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有病痛的人，那些孤儿，那些寡妇，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那些被离弃的人。那这是神的爱，你跟我都是那一个罪人，落在罪中里面的人，你我都是贫穷的人，你我都是悖逆甚至是跟神抵挡的人，你我都是被离弃的人，因为我们跟神的爱已经隔绝了，我们都是孤儿。可是神竟愿意借着他最爱最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洗净我们一切人的有限的爱，那不完全的爱，那计较的爱，那偏心的爱，那种骄傲，那种的苦毒在里面。他救我们脱离，然后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全新的国度里面。那这是上帝的爱，上帝在你跟我生命中有这样美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来自印尼的，那今天你听到这个好消息，真的人生是很短啊，人生是很短。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刚刚在星期今天是星期六嘛，上个星期天我去不是拜访，我去纪念我5年前我一个妹妹去世，因为她的胃癌。那我刚刚好9月23号，那是拜六礼拜天，9月24号我就跟我一家人包括我的父母亲上去，就思念我这位亲爱的妹妹。那在思念的时候发现到人生真的很短，我妹妹39岁就去世了。然后我在看的时候，那边有好多的那些的墓碑，那其中一个是通常墓碑都有写两个日期的话你多少年日多少月到多少年出生，然后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离世，就大概知道你是多少岁。那有其中一个墓碑只是一个日期，我就奇怪，怎么这个人不好意思放他出世吗？还是他不好意思放他去世吗？然后我一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对路，那边有一个的经文，诗篇139篇，那是大卫的一个经文，他说他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看得到他了，神已经知道他了。过后我才明白，他可能就是在母腹里面已经没有生命，而这位爱他的爸爸妈妈好疼爱他，就为他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墓碑。 来纪念他的女儿，她叫王恩宇，我还记得我写下来 Elizabeth Wong。 她都不到一天，可能就那一天呢，可能那出事那一天她就离开了。你说我们可以掌管吗？我们可以把握吗？我们的人生我们把握不到，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好，今天是中秋节啊，不要太过严肃，可是是好的，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盼望是什么。那今天很快的我跟大家分享关于月亮好不好啊？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谈好多，不是好多了，有一些的经文有谈到月亮。那我相信对今天我们一起庆祝这个中秋节来得特别有意义好不好。好，我们来翻开创世纪第一章，很快的哈。OK， 创世纪第一章，那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说的，在圣经里面，或者我们今天看到太阳或者月亮，我们就可以纪念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创造主。那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十四节开始，十四节，第一章第十四节啊，我读给大家听。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第十五，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那神在第四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光体，那有两个光嘛，那我们就知道大的管昼嘛，昼就是早上的意思，那大的是什么呢？太阳啊。夜的小的管夜，夜的是什么？月亮哦，好棒啊，月亮。当我们看到月亮，哇，原来上帝看是好的，因为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上帝。那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大自然，包括这个天上的，你说太阳、月亮、星星这些，我们心里我们总要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精心为我们精心设计的这一位上帝，他是一位创造的上帝。那第一个哈，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日夜辉光啊，我们知道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是不是？那它的光从哪里来？从太阳，对，从太阳来。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有说太阳预表是谁呢？上帝，上帝是那个公义的日头，它是那公义的太阳。那月亮呢？月亮可以代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要显出他的光辉。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教会那边也说到，我们要显出神的光辉。那说如果今天太阳是代表上帝的话，我们是月亮，我们自己可以产生那个光吗？不能，月亮 本身都是暗的嘛。如果它没有太阳的话，它是黑漆漆的，它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月亮在天上。是因为有太阳照射反射， 在地球上我们才看到，哦，原来那个是月亮。那今天也一样，那我们的生命刚才说了，本来在这个罪恶黑暗里面，那是很痛苦的，很没有方向，很没有目标，而是渐渐的进入衰亡的那一种的境界。可是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是太阳，那他今天在哪里呢？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今天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那因此保罗说，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啊，这样就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那世界的光嘛。所以这个世界的光住在你跟我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为主发光了。所以要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中有没有光，就从他生命的这个见证，他的言语举止，他的行为有没有见证出那一位光，他所信靠的上帝里面有这一个光，他就能够为主发光。记得那可能每当你有机会到大自然界里面，你看到哇，有月亮，盼望我们都记得，哎，月亮就是我，因为教会嘛，教会就是谁啊？就是我们啊，不是这个四面墙，不是，就是你跟我啊，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啊，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光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不再活在黑暗里面，我们是光明的国度，在光明里面来彰显出上帝的光辉或者他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好，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啊，当然这个是关于末世的啊，有讲到月亮，那这是当然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因为圣经说当末世来到的时候，太阳再不发光了，那月亮会变成雪，或者月亮会变红，像雪一样。那这是预兆啊，是一个 sign， 给我们知道，哎，这个是末后的日子。那可能预表我们教会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日子，或者你说逼迫的日子，或者这个末后的日子将要来到发生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都需要装备，现在就好预备了，不要等到啊，是啊，是这样的，不要做一个无知的或者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常常劝勉以弗所教会，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要知道，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末后，我们看到月亮，可能我们也想起，是的，神有提起，在末后的时候，月亮的情况会是这样。那我们也好，我们也不用怕，因为如果上帝的话是这样说，他必应验嘛，应验就代表他是真的嘛，他是信实的嘛，他讲到他就做到嘛。那他说他会救我们嘛，我们也信啊。他说他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忍耐，赐给我们盼望，我们也信啊。那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那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在监牢里面啊，弟兄姐妹，他不是在开月光会的时候，喂，大家 happy 啊，啊，常常喜乐，不是啊，他在监牢啊，黑暗的时候啊， 他讲这句话，你看他的心里的光辉多么光啊，他还可以劝勉教会在逼迫里面要常常喜乐。哇，多么棒的一个生命。盼望我们在面临这些苦难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不要埋怨，我们就认定了，呀，神，你的话真的是真的，那我更要相信你，我要更抓紧你的应许。因为我们都知道今生各样的肉体邪情私欲天地都要废去嘛，是不是？唯有什么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 Amen。 那这感恩，那最后第四点啊，刚才我们第一讲到想到月亮，我们想到神是那一位创造的啊。第二，想到月亮，哎，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那它的光从哪里来？从太阳。那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看得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第三，说到末后将会发生的事情。那第四啊，这个是一个盼望，弥赛亚国度，在当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进入弥赛亚的国度里面的时候，那时就不再有黑夜了。那圣经里面说，那月亮的光要比先前的七倍更亮啊！哇，你看神的应许，我们更加要珍惜，我们更加要把握，我们更加要盼望。所以祝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带领我们像月亮一样发出那一个光辉。那纵然会面对逼迫苦难，我们都不要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公义的太阳。那将来的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凡信靠耶稣的人，将来都要进入他永恒的国度里面，那时再没有悲伤，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病痛，就是永永远远的。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什么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Amen。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Hallelujah。 谢谢你主。主，今天在我们中间可能有还有一些在他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疑问，比如他们会问，有谁爱我呢？有谁关心我呢？那这些人的爱能够满足我吗？这些我要得到的爱真的是能够带给我真正的力量吗？那今天我要告诉教会有这个好消息，神是你的光，他是那公义的太阳，他要他爱你，他是如此的爱你，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你我的罪，救我们脱离那黑暗，那罪恶，那死亡的国度，带领我们进入他那光明永恒圣洁的国度里面。谢谢主，你带给我们这样的极大的应许，奇妙的恩典。主，叫凡信靠你的人必然得救，并且有着永恒的生命， 为他们预备主。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我们一起要欢庆这个中秋晚会。这个中秋晚会我们不是纪念嫦娥奔月，我们纪念你在这个创世以来一路设立的这个月亮，在当中肯定有你的美意。刚才我们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诗人也这样说，你造月亮星宿，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可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呢？主，今天我们都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和盼望在里面。主啊，祝福祝福 Sermon Life Assembly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教会主在这个地方要为主发光。是的主，因为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光，在这里要照亮他们的生命。主啊，要医治他们，要释放他们脱离一切的捆绑和辖制。主啊，叫那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听见，瘸腿的得以行走，各样的疾病因着你十字架的鞭伤，他们都要得医治。主，谢谢你，我宣告主，你的教会是荣耀的，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谢谢你主，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好，把一下时间